着手，想着谁，回忆是我的依恋，受了伤掉眼泪，你就出现在眼前，约定的愿你真的爱一个人，某个人啊。 之所向，愿失去的爱能原谅我们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